含着泪望着你。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三十而立，以你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份任意品牌旧车置换购买奥迪，即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8月21日，涿州市召开全市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动员，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双拥工作三项重点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聚焦重点，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确保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为进一步推动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市委书记王艳青、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就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王艳青强调，要把握关键环节，严格程序步骤。就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王艳青强调，全市上下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从落实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借势推动涿州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风暴行动的重要意义。就双拥工作，王艳青强调，开展好双拥工作，措施要再具体，责任要再明确，机制要再完善。市长陈宇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好大会精神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要求上来，要合力推动加快三项工作落实。8月18日，保定市举办第95期领导干部大讲堂，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大讲堂邀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尹文刚就阳光心态与压力管理这一内容进行专题讲解。与会人员表示，通过本期领导干部大讲堂，他们享受到了释放压力的畅快与轻松，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更好地处理各种突发难题，焕发最佳的精神状态。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情不知得何时休。我望着天边的你，也望着天边的星，希望着再相见，彼此的情意的切。我忘了故乡的人，我忘了故乡的人，我忘了对你的情意真。挥一挥手，我不愿你走，可是不见你回头，你消失在眼中，我无从忍受，此情不知得何时休。

残忍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只是你不敢再亏欠。要不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散了吧，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这些我都从无埋怨，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我是有理由不死心塌地。我当然不恨你，也从来不试着不想你，虽然是曾经也是唯一，若要忘记两三年就可以。我打算不见你，也绝迹不寻你，也已经不想你。只要是偶尔回首过去，

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概去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的才显得多么出众，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消肿。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去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的才显得多么粗重，我陷入满目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有是我。 轻轻的风，轻轻的飘。 感觉疼。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阳光， 阳光， 一步往上。 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我的天。